我们昨天提到的那些近乎永恒的谎言啊，或者叫虚构现实，还主要是集中在宗教上。但是事实上呢，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理念啊，都有自己的所谓虚构的现实。不管是这个自由主义也好，法西斯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它都有某种自我催眠式的那种信条。最伟大的宣传大师啊，谁呢？这个纳粹德国的这个戈培尔博士啊，他的全名叫 Joseph Goebbels， 他的这个名言我们都不陌生啊。他说，一个谎言如果只说一次，那就是谎言；但如果重复成千上万次，那就是真理。在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也做了相似的描述。希特勒的这本《我的奋斗》呢，在欧洲和尤其是在德国是禁书，因为他毕竟荼毒了很多人的生命嘛。但是在美洲呢，是这个不是禁书，是可以借到的，图书馆里都可以借到。但这本书很长，而且充满了心灵鸡汤，所以我就跳着跳着看了一点，没有，大概只看了全书的10%最多，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那么在这儿呢，就说这本书里希特勒讲啊，一个基础的要义啊，一个基础的这个信条，要将之简单化成为几个要点，然后呢就反复的重复这些要点，要让这些要点呢就深深的印在这个群众的脑海之中，这个才是最伟大的宣传技巧的成功秘诀啊。我们这儿可以抛开希特勒对希特勒本人的这个道德判断，但他说的这些宣传的技巧确实存在啊，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八荣八耻核心价值观，自由自由自由啊，西方一提到自由，这就是一个很神圣的词，那就是可以为之牺牲生命的一个词啊。这些都是把一些要点，把一些很复杂的理论提炼出几个简单的词儿，然后反复的重复重复。你要说这个是洗脑，我也同意。现代的所谓假新闻，有几个人能做到那个年代的水平？所以现在我们虽然有假新闻啊，但是说起洗脑，和我们的前辈比还差很远。好，我们再来看看当年的苏联，它的宣传机器是怎么做的。1936年6月29日啊，能具体到这一天，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报纸上啊，报纸是有日期的。苏联的《真理报》啊，听《真理报》，那一定是真相嘛？《真理报》的头版刊登了一张大幅的照片，照片里面敬爱的统帅啊，斯大林同志抱着一个7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呢，她是一个蒙古人，她的这个名字比较长，叫 Ingosina Gaya Makizova。这是一名蒙古的，布里亚特，布里亚特是在蒙古的中部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这个一个蒙古孩子。这张照片照得很好，它就成了当年苏联的一张标志性的照片，用来彰显斯大林元帅是如何的慈祥，是一个慈祥的父亲，父亲般的斯大林同志，以及这个苏联儿童幸福的童年生活。这张著名的照片遍布苏联的大街小巷，就好像是一个教堂里面一定能找到这个圣母玛利亚和小耶稣的这个雕像一样，任何一个苏联的小学校里都可以找到这张照片。这是在1936年，但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很快这个高亚的父亲啊就被打成了是日本间谍和这个托洛茨基分子，就成了叛徒了。1938年，两年之后，38年他就被处死了。高亚和他的母亲呢就被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啊，母亲很快就死了，但是高亚呢辗转后来去了西方。 他一直坚强地活到2004年75岁的时候死于土耳其。好，我们再回到1938年，那么高亚的父亲成了日本间谍和反革命分子，被处死了。问题来了，一个反革命的女儿的照片在苏联到处张贴，这个确实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儿。于是很快就有人出来说，说照片里这位幸福的苏联儿童啊，其实不是高亚啊，那是一名叫做Mamlakak Nakhangova 的这样一个塔吉克的少女。这个塔吉克少女呢，因为辛勤的收棉花而被授予了列宁勋章。但这儿有个问题，这个 Mamlakak 已经13岁了，照片里的这个孩子呢只是一个7岁的孩子，这个是看得出来年龄不对的。怎么办呢？哎，如果熟悉苏联那个环境的话，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是不被允许提问的。你如果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你根本不了解苏联。在当时的苏联，没有一个人敢问这种问题，因为敢于质疑政府的宣传就是反革命。苏联的宣传机器之强大，可能超过我们很多人的想象。大家知道有一本书叫《1984》。这个作者奥威尔呢，他只是想象中的讲了这个一个反乌托邦的一个很恐怖的老大哥监视所有人，他的新闻部就叫真理部，他就是不断的篡改以前的新闻，篡改历史，哪怕是昨天发生的历史，只要有政治需要，我都可以马上把它改掉。很多人觉得1984有点夸张，但实际上苏联在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的话，和1984这本小说相比，起码是不分上下，不分重薄。那高亚的这个故事呢，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朵小浪花了。苏联有能力掩盖自己国内的这个残酷现实，但是却给外面的世界呢一个他们好像在建立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国家的印象。很多人当年1930几年的时候，有很多人包括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都认为苏联是一个很理想的社会。他们去苏联考察，去苏联留学，回来以后他的印象依然很好。这就不得不提一句中国的蒋介石，他是可能我知道的唯一的一个去了苏联之后发现苏联不对头的一个很睿智的中国人。在苏联给外界一个理想社会的这样一个宣传的同时呢，在乌克兰发生了残酷的人为的大饥荒。当时主要是为了斗这个富农，就把乌克兰优秀的农民大量的流放，剩下的农民也不敢干活了，但是呢，农业税依然不减，征收的粮食依然不减，最后就导致饿死了，大概是统计口径不一样，大概是250万到750万乌克兰人，这个是，当时残酷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苏联当时在乌克兰的官方报纸上打出这样的广告说，食用自己的孩子是野蛮人的行为，就是完全中国古书上说的易子而食，当时在乌克兰是残酷的现实，不是一个传说啊。有大概超过2500乌克兰人因为食人罪、吃人的罪过而被逮捕，也可以想象当年的那个饥荒到什么程度。即使如此啊，这么大的一个饥荒，苏联的宣传机器就能把它完全压下来。这件事情很多年以后才为外界所知。也可想象这个我们知道这些史实的话，那么现在的什么什么脸书啊、推特上啊、新闻上一些假消息，哎呀，和那个相比，这个真的是不算什么了。至少你已经无法想象像苏联时代那样去这个掩盖大规模的这样的历史事件。普京的造假能力和斯大林相比， 这个我把它翻译成就是叫连跑龙套都不配啊，尤瓦尔赫拉利的原话叫都不配给斯大林举蜡烛啊，这什么意思呢？古代的教会啊，或者公共聚会的时候啊，这个演讲者那时候没电灯嘛，演讲者的旁边都有很多人举着蜡烛给他照明啊。这个尤瓦尔赫拉利讲，普京的造假能力和斯大林比啊，给斯大林举蜡烛都不配，叫 hardly hold a candle to Stalin。那么除了政治方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经济和商业方面啊。所谓广告和品牌，广告和品牌本质上就是告诉你一个虚构的现实啊。举例，当你想到可口可乐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你会想到它那个广告里面有一大群快乐的健康的年轻人，他们往往是在积极的健身或者进行各种体育活动。但事实上和可口可乐相关的根本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相反是糖尿病，是肥胖，是颓废的生活方式。但是可口可乐公司每年就可以花大量的资金来打造自己的这个虚构的那种正面的形象。这个显然是一种很成功的一个策略。可口可乐大家知道吗？它虽然是一个饮料公司啊，但是它的市值可能是所有饮料公司里面最高的。2017年还是2018年，它的市值就接近2000亿美元，它是全世界前50名的这个大公司啊。我们需要面对这样一个真实的情况啊，就是所谓真实，所谓真相，从来就不是我们智人最优先考虑的东西。那么我们更优先考虑什么东西呢？很多人会天真的以为啊，某种宗教或者理念，它如果不反映真实情况啊，那么迟早会纸包不住火啊，迟早会被反映真实情况的那个替代的理论所取代啊，好像科学那样子，对吧？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错觉。实际的情况是，人类的协作的这个力量啊，恰恰是依靠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精细的平衡来获得的。好，如果你扭曲事实，对吧？虚构事实，如果你过分扭曲事实，哎，对不起，你也得失败。这儿尤瓦尔赫拉利举的例子是这个1905年在坦桑尼亚，那个时候还叫东非，有一个像巫师这样的人啊，他们叫灵媒啊，巫师，还有一个很长的非洲名字，他姓这个恩宝，但一般人就叫他 Bokra。 这个 Bokra 呢，就声称他被某种蛇的精灵叫 Hongo 这样的一个蛇的精灵给附体了，他拥有神秘的力量，他向自己的这个追随者呢，他向自己的人民呢说，我们应该反抗殖民者，当时是德国人啊，他就给他的这些追随者呢服用某种圣水啊，说这样你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听着耳熟吧？那这个义和团这样的事儿呢，并非什么中国特色啊，全世界的人都这样干。呵呵，说这样就会把德国人的子弹化为水，从而不会给他们造成什么伤害，这样就掀起了1905年的反殖民者的叫当然德国人的子弹没有化成水啊，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了，连一个城也没打下来，就打这个城就被灭掉了。这个 Bokra 呢也被处死了。同样的事情在2000年之前也发生过啊，当时就是犹太人，他也是宣称上帝是站在他们一边，会和罗马人作战啊，胜利是必须的，同样也遭到了失败，耶路撒冷就被毁了，犹太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被流放了。这里尤尔赫拉利讲的应该就是公元70年的所谓这个犹太战争。犹太战争不是一场战争，而是零零星星打了很多仗，应该是从公元70年一直到公元100-200年，大概都在零零星星的打，但是最终的话就是被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 罗马的这个将军啊，叫提多斯啊，被镇压了。然后这个巴黎凯旋门的这个原型呢，就是位于罗马的这个提多斯凯旋门啊，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提多斯将军。这样看起来会不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虚构的事实到底是干不过真实世界的，对吧？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没有这些神乎其神的虚构的事实，这些叛乱、这些组织，连根本发生都发生不了啊！事实上，古代很多的叛乱，很多的这个聚集起的力量，都是建立在虚构的事实这个基础上的。说白了，都是靠骗人的。哈哈。我们中国人对这个不应该陌生，因为我们有这个陈胜吴广叫大楚兴啊，陈胜旺对吧？还有这个白莲教啊，十人一只眼挑动天下黄挑动黄河天下反对吧？这个是元末的，当然还有自称是耶稣弟弟洪秀全，哈哈，这一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真的是不要太熟悉啊。接下来，尤尔·赫拉利提出一个很尖锐的观点。他说：“事实上，一个虚构的故事比一个真实的故事更能够使人产生协作和产生信任。什么意思？啊，一个虚构一个故事还能够让人产生信任吗？对，你想想，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个人对你是不是忠诚，是不是能够一起共事儿，一起能够共大事儿。”最好的方法就是测试这个人是否相信你的谎言。举例，如果一个酋长对他的部下说：“太阳明天会从东边升起”，那你怎么测试这个部下的忠诚度？谁都知道这是对的呀，谁都会拥护这个判断，对吧？所以你什么也测试不出来。但是如果一个酋长宣称，明天太阳会从西边升起，从西边升起，那么这个时候就只有这个对这位酋长死忠的那个死忠粉才会坚信不疑还会拥护酋长的这个判断。这一下你就能辨别出谁可靠，谁不可靠，谁可以合作，谁不那么可靠的合作。这就形成了一个工具。接下来，尤尔·赫拉利又提到，不仅仅是在政治方面，在人类组织方式上面，在我们的经济上面，比如说我们的货币，它也是建立在一种虚构事实的基础上的。这个在他的这个人类简史里面讲了很多，我这儿就简单提一下。有人可能说，起码对于货币来说，我们只是一种共识，并非是迷信，对吧？但实际上，我们对货币的信任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共识。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怀疑一张货币的购买能力啊，虽然这个货币只是一张叫印着死人头像的纸，科学对人大脑的测试呢，发现我们对纸币的信任程度是远远超过对圣经的信任程度的。至少来说，这两种对虚构现实的接受是没有明确的分别的，甚至连公司这种组织形式也是人类虚构的。什么叫微软？你把组成微软公司的所有的物质因素，比如办公楼桌椅板凳啊、电脑啊、人员呐、全部遣散你甚至还可以把他公司里的资金全部清零。但只要比尔盖茨说我们恢复微软公司吧，把老部下一招来，这公司马上又出现了。所以它显然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还有我们的精神生活啊，那就更是各种虚构现实了，文学、游戏，甚至体育。如果你真的对真相很执着的话，那这个足球你就没法看了。可以想想什么叫足球啊？足球不过是22个精力过于旺盛的大男人追着一个皮球，各种暴力撒气。你要想到这样的真相的话，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欣赏足球这种运动，更无法理解这种运动经常性的会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谁赢了，谁的国家就觉得无比光荣， 甚至足球是可以引起暴动的，可以真实的夺取一些人生命的。人类有一种奇异的能力，他们同时具备想要知道和想要不知道的能力，就是他同时具有 to know 和 not to know 的能力。简单说呢，我们并不总是对真相感兴趣，我们可能对利益或者权力更加感兴趣。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抛弃真相，使用虚构现实和谎言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学者们总是纠结于求善和求真之间如何取舍，什么时候应该求效果呀，什么时候应该求真实啊，但往往最后呢，还是功利主义占上风。我们可以得到现实的利益、现实的控制感和现实的权利，我们不太在意为此编造了多少虚构的事实。其实老实讲，我们追求真相，比如说追求科学真相，这个总是一个真相了吧，它本身的目的也是为了对现实有控制感，有操控感，有实际的利益，对吧？所以尤尔和拉利半开玩笑的说，如果你真的有所谓真相强迫症啊，一定要想要真相的话，想要排除一切谎言的话，那么你在智人，就是人类这里，你恐怕得不到你想要的。你可以试试看，在黑猩猩那儿，可能得到的真相会更多。既然有这么多的谎言，既然谎言无法避免，那么，而我们总是对谎言这种东西，多少还是有点本能的不喜欢，也更不希望被洗脑，对吧？不希望被谎言给洗脑。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下一个小节我们就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谢谢大家。